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武侠大戏《都主有病》，改编自常佩文学，杨素原著，林少侠团队制作。第242集。 大同卫的番子把公文递回来了，去了趟东厂，看天色晚了就不回宫了。 大同卫又出什么事了？ 夏侯炼吃了一惊。 辽东还乱着，朔北又不太平。 沈觉说不是， 上回让人查了查百里家那个小君侯罢了，他一家老小死了个干干净净，独留下这么根歪苗，我先头猜想是不是丫头使了什么手段才得了君侯这头衔。 夏侯炼想起那个女娃娃在阳光下的侧影来，他说哥哥姐姐都死光了的神气，看着让人心头堵得慌。他沉吟了一会儿，说道： 今儿我也碰见他了，暴力是暴力了点儿，但富贵人家的孩子骄纵惯了，养出这样的脾气倒也不怪。 嗯，老君侯确实宠他宠得厉害，怕他夭折还专门在雪山上的尼姑庵里请了师父当干娘。 沈觉两手交叉放在鼻梁上， 5年前侯府闹了天花，他恰巧在山上躲过一劫，一家老小却全染病死了，这才得了爵位。这样看倒没什么可疑的地方。 5年前才7岁，字儿都认不全吧？ 夏侯炼说。沈觉把笔搁在案上，靠在椅背上捏了捏眉心。 你在云仙楼碰见他的？堂堂一个君侯，竟和胭脂胡同的人厮混在一起。罢了，横竖不是天家，不归我管。 你都知道了？ 夏侯炼说。 不过话也不能这么说，胭脂胡同也有好姑娘的，人家进那种地方又不是自愿的。 沈觉朝多宝阁那儿抬了抬下巴。 人家都送礼上门来感谢你了，我能不知道吗？ 说完又一挑眉。 怎么说了几句你就心疼了？那个妓女虽是你的老相识，但搭救一番也就得了，给人拎洗澡水像什么话？ 夏侯炼站起身来一瞧，多宝阁底下摆了好几坛酒，他拿起一壶闻了闻，笑道： 是山东翻色的秋露白，好家伙，往日我在云仙楼做工的时候摸都不让我摸一下，现在一下子送了10壶过来。这酒听说是用莲花露酿的，你得尝尝。 我不爱喝酒。 沈觉招沈问行过来用银针试毒，试完了才让夏侯炼咂了一口。 刚我说的话你听见没有？ 不就拎个洗澡水吗，以前又不是没拎过。 夏侯炼不以为然。 不爱的。 沈觉却沉了脸色。 你是什么毛病？给人拎洗澡水还拎上瘾呢？还是说那个阿厨生的一副好颜色，你看上他了不成？ 你这哪跟哪去了？ 夏侯炼不知道沈觉好端端的发作什么，人家遭了这么大委屈，他安慰一下怎么了？想再说几句，看沈觉脸色不好，便住了口，两手各拎一壶酒往外走。 哎，算了。明天还要早起上职，我喝点酒就睡了，你也早点睡，不要批太晚。 沈觉黑着脸看他出了门，往常他都是陪他一块批公文的，今儿却独自去睡了。沈觉心里烦躁，转眼看见沈问行拢着手立在烛台边上，抓起毛笔往他身上一扔，说道： 杵这干什么？出去。 沈问行忙缩着脑袋溜了。什么大小姐？谁是大小姐？沈觉几乎以为自己听错了，可夏侯炼闭着眼流连在他唇角，口中犹自喃喃： 大小姐。 原来夏侯炼心里已经有人了，是他不知道的人，小心翼翼藏了那么久，只敢在毫无防备神志不清的时候说出来。 沈觉脑子里一片空白，哀和怒一点点袭上心来。他红着眼，一把扼住夏侯恋的脖子，把他按在床上，狠声问： 大小姐是谁？ 夏侯恋脑袋在枕头上撞了一下，渐渐回过神来，掐在脖子上的手慢慢收紧。他感到有些窒息，下意识抓住那只手。他睁开眼，正看见咬牙切齿的沈觉。他愣了一下，还没有反应过来，沈觉吻痕交错的冷白身躯撞进眼来，脑中轰然一声巨响。他正在当场，甚至忘记了搬开还扼在自己脖子上的手。这是怎么了？他记得他喝了酒，浑身发热，身子不对劲。酒里有……他震惊万分地看着沈觉。沈觉看着他震惊的神色，心里一痛，默不作声地从他身上爬起来，下床背对着他穿上衣裳。洁白的中衣从肩膀上拉上去，那梅花一般的吻痕被掩在底下，仿佛一个秘密被深深雪藏。他回眸冷冷看了眼夏侯恋，提步便走。夏侯恋伸手去够他的腕子，却在触碰的那一瞬间被灼伤似的收了回来。他想要解释，可是解释什么呢？事实明明白白摆在眼前，他欺辱了沈觉，覆水难收。头疼欲裂，他坐在床上捂着头，低头的瞬间又看见床褥上两点深红的血迹，十分规整的两个圆，一大一小，像两簇小小的火苗，灼伤他的眼。他不是不懂人事的蠢蛋，他知道这是从哪里流出来的血。他是完了，他不仅欺辱了沈觉，还伤了他。他那样一个高傲的人，即使被踩在泥里也要奋力仰着头的人，怎么能忍受这样的屈辱？沈觉不知道自己是怎么从屋里出来的，又是怎么走上那漫长的回廊。雨声如潮，漆黑的夜里挂满了细线，地上闪着雨水的反光。他从那里看见自己黑悠悠的影子，形单影只。 哎，干爹，干爹，这是怎么了？ 沈问行一边系着扣子一边赶上来，他听见了声响，连忙就起了，正瞧见沈觉失魂落魄地走出院子，身上素色直多的衣带系错了都不知道。沈觉的眸子几乎可以用死寂来形容，他看着滂沱的大雨，直到 去查夏侯恋接触过的女人，通通给我查一遍，筛出一个叫大小姐的女人回来告诉我。 沈问行匆匆离开了，沈觉转过身继续走，他不知道自己要走到哪里。停了步子，恰好在书房门口，他打开门跨入门槛，把门在身后闭拢，贴着门板坐下。屋子里黑沉沉的，只有暗淡的光从窗纱外透进来，外面的雨点噼里啪啦打着轩窗，满世界的雨声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订阅收听，下集同样精彩。